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欢迎回来收听第21集的《胜在有心人》啦！ 但是我们都是不见了阿猫的。 是他们两仔是还没回来香港的。 是啊， 他们现在是 身处这个台湾咯。 悠哉悠哉紧啊。 有我们播咯。 有得我哋咯， 好似科林咁咯，你有你去，有你有你，你有你去福咯，我有我去蒲啊咁样咯。 唔系，啲科林啲人咧成日都话我哋嗰部 mobile radio 一部超级电脑嚟噶嘛。 冇错。 点解？点解每次我一登入嘅时候， 但系冇嘈冇嘈，要转声要转声噶嘛。 系系，我系阿猫 ，hello， 够啦。我讲，我哋讲翻，我哋连自己都未介绍啊。hello， 我系阿晴。 我系姑妈。 太狼 了，冇错，今天我哋又请到姑妈上嚟啦。好啦，我哋而家又少咗个主持啦，又多咗个嘉宾啦， 都系三个都赢一个虚。 上次就督爆咗阿猫啊，少少嘢啦，督爆咗少少嘢啦， 拉高啫。上一集基本上系开头讲过阿 猫，摆佢上台咯， 咪系咯，就系、是、造就咗佢摆咗上台，跟住造就咗之后嗰样嘢，系摆咗我老豆老母上台咯。都嚟啦！秘密把阿 猫冇办法啦，因为其实呢啲都系典故嚟嘅。 对唔住老母， 唔系啊，千祈唔好俾你老母听到呢嗰集咯。 佢唔会听噶。 O K 啦， 系啦。 咁其实咧，阿猫唔喺度啦，咁我哋又做咗咁多集啦。咁其实有冇觉得有啲集数你讲得唔系咁好，又想讲？ 唔系讲得唔系咁好咯， 唔够喉啊， 唔够喉。 唔系，其实我哋 上一次已經想講，但係唔記得咗講。 唔係因為掛住督阿貓啊，督你阿媽咁啊。 對唔住老母。我哋咧個 mobile radio 裏面咧，而家登入去嘅時候咧，喺左手邊咧見到有一欄咧係 Facebook 嗰欄嘅，唔知道大家其實上網嘅時候咧有冇即 係死咯？ 係啊，有冇？究竟你哋係咪 Facebook 裏面嘅 member 咧？ 唔好意思啊，喂，好老實一句，連我都唔知道。因為我好 sorry， 我自己擺落我的最愛嗰度咧，就其實我一上去，我好少上 mobile radio 嗰、那個 main 嗰、那個嗰種主頁嘅，因為我一上咧就上咗去勝在有心，係啦，勝在有心嘅科林噶啦，所以就我都真係冇乜點樣留意過。 其實有噶，mobile radio 裏邊有啦，自己本身有啦，咁其實再分開嘅時候咧，每一個節目都有嘅，包括我自己都已經即係將勝在有心一早就已經 upload 咗上去噶啦，已經，但係唔知點解咧， 你唔 at 我嘅， 我自己 join 唔到。Mobile Radio 呢個 Facebook 咯， 係 Social Group join 唔到落去 Mobile Radio 嗰度。 係我自己個名係直頭 join 唔到落去咯。 係啊， 係啊，我唔知道其他聽眾去到嘅時候，即係你哋喂，如果你哋有上開網嘅話，你不妨 click 入去，係咪先用你個 Hotmail 又好 ，email 點樣都 係。即係大家識玩 Facebook 㗎啦，唔好玩啦，我就冇，等我。遲啲壓曬翻先。 喂，真係嘅喎，我想多啲 member 咯，反正就係、是、即係你可以見到啲 member， 你可以喺裏即係唔使一定喺 forum 裏邊講咁多嘢，即係你亦都可以即係同其他節目嗰啲主持人你可以傾下偈， 係啊，交流下咯。即係我等我又得閒碌上去啊，等我又壓曬個名先。 啊，冇嘢啦，算啦。 等我又上翻呢个 Facebook join 翻个 group 先。 等我将我嗰啲相要隐形晒先。 大家要快啊！ 你可以 search 下胜在有心人咯，其实 都有噶。 有我一早开咗嘅，其实已经 系。我知道，不过我冇 join 咯。 系啊，开咗好耐啦，已经。 系咯，冇 join， 因为我未有 Facebook。 得噶啦。都是只不過用你的 email， 得啦得啦得啦 啦啦啦！ 當我做咗嘅時候，下一次節目嘅時候教大家咁。 好啦，對唔住老母，然之後今集講啲咩啊？ 今集我咪頭先講過咯，話嗱阿媽唔喺度啦，咁我哋都做咗有翻咁多咁上下集數啦， 21集啦今集。 係啦，咁譬如之前有啲咩講有啲 topic 你講得唔係好夠喉，你想翻 check 郭富城。我嘅性幻，性幻想嘅對象啊，我嘅即係想當年咁樣嗰啲咯。做啲咩咧？ 口交。 係啦，後家嗰個， 因為我哋有清零過自己啊嘛， 係有人俾我哋清零啊，係咪先？後家做啲咩？做 你據我所知，阿劉已經玩咗爆炸糖啊 ！Yeah， 係，但係而家啲爆炸糖好 cheap， 我覺得係都唔響，即係都唔勁嘅，啲威力唔強， 好似冇以前咁勁係嘛？ 我以前嗰啲一擺落去，噼哩啪啦，噼哩啪啦，咁而家有棉花糖入邊咧，一擺落去咧， 嗰啲唔好料到， 哇！要擊大粒，真係要擊大粒，你先至係 feel 到啪。系啦，细细粒嗰啲， 但 系 其实真系嗰句啦，爆炸糖呢啲，就算你同你 partner 玩玩一次，佢都唔俾你玩。 唔系，有嫌麻烦咋，玩完一定要冲凉。 即系阿南嘅规矩就系玩完唔冲凉咯。 唔系玩完唔冲凉，但系你玩完就系必定一定要去做啊嘛，呢一样嘢黐裂裂啊嘛。同埋我都有问过佢痛唔痛嘅。吓，系啊，佢话少少咯，少少啫嘛。 都系我之前玩冇人俾呢、這个。即答案我，但系就唔俾你玩咯。 有啊，問佢痛唔痛啊，舒唔舒服啊，咁樣噶，有問佢噶。 喂，咁你講翻郭富城先啊。 郭富城，係我嘅 favorite。 哇，真 係耳夢唔係性幻想。 你睇四廿幾歲，即係中年噶啦 ，OK 係咪？四廿幾歲都差唔多啦，都中年人士啦。 誒，唔好講啲娛樂台嘅嘢啊，唔該。 咁跟住之後。哇！佢嗰啲 muscle 嗰啲胸肌啊，你睇佢個 對眼啊，講嚟講去都係中意佢個胸咯 ，OK？ 我比較中意就係有一即係胸前偉大嘅男士 嚇、啊，但係有啲人又話筋肉人咁好核突 嘅 喎， 冇人叫你筋肉嘅啫，有少少肉地啫嘛，嗰啲係。 我哋要肌肉，唔要筋肉， 係咪先？多嘢你唔係好似叫你去參加嗰啲。 咁你知嘛？近排有咩新嘅性幻想節目啊？咁 新嘅性幻想，最近唔使幻想。 係喎，我又覺得嗱，喺我角度啦，如果女人有翻一個性伴侶，即係有男朋友好啦，即係性伴侶好點都好啦，有嘅時候咧又好少幻想嘅噃，冇嘅時候又多啲 嘅 噃。 但係我唔知點解我嗰陣同女性拍拖嘅時候，我反而有性幻想呢一樣。 性幻想係男定女先？ 女咯。即係唔知點解性幻想第二個女人、 啊。所以其實有陣時咧，男人鹹濕都正常啊。即係你係做係一個 B 嘅角色噶嘛。 所以你性愛關係就係咯，性愛關係。 所以你呢一方面你咪傾向 boy 咯， 即係想 男人嘅諗法， 幻想下其他女人嘅同體係點啊？ 係咯，所以會唔會係因為呢個原因呢？ 會唔會啊？忽發奇想嘅呢啲嘢， 突然間我諗起，哇！如果呢個女人除曬衫啊，點點啊？ 唔係，其實有陣時咧，我係好中意喺街上面咧，我係望人嗰陣嚟嘅，係經即係可能我會留意一下人哋點樣著衫啊，留意一下嗰、那個。卡唔卡哇伊啊！ 我都好中意 啊！係咪靚唔靚仔啊？咁呢啲 其實唔好話乜嘢啊！的哎呀，又離下題先啦。喂，我都幾中意及女喎。 我都中意喎。 我中意及女多過及仔啊！死啦！ 唔係而家啲仔好少，你會一及嘅時候傷下發光啊？ 咁都有少咯。 少真係少。 但係啲女真係 OK 喎 ，FH Lion 嚟講。 但係我唔係好中意佢哋係一系列嘅裝束咯。即係今期兄弟劇舞冚世界嘅人咧，都 大 劇 舞。 哦， 咁呢潮流冇辦法啦。 喂，你每個人嘅個人 style 都唔同嘅啫，係咪先？咁我比較中意啲比較特別啲。 我有一樣嘢回顧，我好想回顧嘅。 咩啊？ 我唔記得咗。唔係喺波林嗰度咧，我哋咪有個 topic 就係話即係啲咩胸圍底褲啊咁嗰啲嘢，我唔記得咗啦。咁咧。你咪話如果著白色衫、黑色 bra 會好核突嘅。我話俾你聽，我翻大陸見到一個女人著一套即係連身白色，跟住著咗件黑色嘅底褲同胸圍，係現曬出嚟。跟住我即刻諗起呢個 topic， 哇！阿南話佢，喂，確實佢係真係唔細嘅咯，真係唔細噶，唔係十零歲 喎。喂， 但係佢又未至於上年紀喎、 啊。十零歲嘅話咧，我覺得。你唔需要特登去著白色，再著嗰啲黑色衫，反而你可能著有啲嘅 color 啲嘅衫，淺啊，你比較粉色系列嘅，你再著一啲，喂你若隱若現嘅話，有個吸引力喺度，黑撞白唔係一定要咁絕都 OK， 你明唔明白啊？ Okay. 你有冇性幻想過黑撞白呢？ 黑鬼撞咩啊？黑鬼撞啲白人咁樣嗰啲啊？ 哇，咁你即係？ 好啊，呢啲都睇唔少喎，系咪先？大大碌嗰啲都見過啦，黑鬼。 我都覺得真人版好睇啲嘅呢啲。 冇喎、啊，有冇性幻想過啲？ 冇試過性幻想同啲 粗碌 外國對手。 喂，咁我有喎、啊。 外國對手。 喂，因為曾經我時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哇，即係其實性幻想真係有排都未講完嘅。即係曾經我時細個嘅時候咧，都有都有諗過啊，即係唔好話諗過，即係哇嗰啲黑人啊，咩咩有粗碌啊，即係尤其是啱啱接觸你個 AV 年代嘅時候咧，係、絕對有嘅咯。 唔係，我都有諗過嘅呢啲。 哇！但我心諗，哇一入落去，哇好撚痛啊咁。 係喎，我見到佢哋好 high 喎，即係我有諗過，並唔係佢。而家中意粗，但係嗰陣唔係諗粗啊，諗長，好撚長嘅，兜你捅入嚟會係點啊？咁嗰啲咧， 頂到上心口，即刻廁所嘔 我諗起 頂上胃， 即係唔知你啱啱講啊，頂到上心口，即係其實咧，係一件好悲哀嘅事咯。我大屠殺事件嗰啲，兜你出嚟唔應該係咁樣，即係冇話會係呢一啲，但係會頂到可能就係 捅入咯嗰啲。即係譬如特別長嗰啲，你會唔會覺得頂得入得滯啊？ 会唔会咩啊？ 顶得入得滞啊！ 咁又点啊？ 即系如果你试过啲对手啊长啊，你会唔会觉得顶得入得滞唔舒服啊？ 我试过顶到有啲痛咯， 即系子宫有啲痛。 有啲痛咯，但系嗰啲位就系、是，但系睇下你当时嘅状态啦。你冇 move 嘅话，你顶到我咁痛嘅话，我就会推开你嘅。但系有 move 嘅时候，你顶痛我，我又觉得嗰啲痛又唔系一件悲哀嘅事。 会唔会增加你嘅快感啊？ 啊，都会噶。如果系有 move 嘅时候， 喂，咁我又讲翻够啊！即系你其实我都回顾，即系好老实一句，有阵时咧，就算粗有长短都好啦，即就算差唔多，即我咁样比较，因为其实我个 X 或者即我嘅前夫同我 X 咁样比咁样计啦，点讲啊？应该就系阿前夫就大碌啲，长啲嘅，但系咧好老实一句，佢真系从来冇俾过宽裕我咯，反而 X 就 OK 喎。 X 係隱形人啦，定係咩啊？ 即係總之就 總之仲有第二個係。 係即係第二個，即係佢可能真係兩個咁樣比我因為我真係諗過噶啊，應該阿前夫犀利啲啊，即係嗰個溝嘅長度同粗嗰個度數，但係咧就唔知點解真係比唔到我嘅，但係咧。即係隱形人咧就 OK 啊，真係 OK 啊！ 我嗰陣都講過啦，就係話咁耐以嚟嘅對手啊，即係過往嘅 partner 裏邊咧，反而就係第一個，即係第一個。 因為佢特別長粗， 應該係乜？佢係嘅技術係特別好啊，唔知點解第一個嘅時候反而你會覺得好咗，但係當你一個人有經驗嘅時候，你之後嗰啲你覺得係特別冇料到。咁樣講冇料到，但係而家呢一個咧，我嗰陣講過一句説話，我應該係講過就係話，想揾一個可能係唔係同有得比，係希望好過佢嘅。 嚇！ 但係OK 啦，而家呢個 end up 到而家 ，end up 到而家咧就係呢個人係進步緊，即係阿媽嗰句調教緊咁樣。 最重要你識調教， 唔係咁都要佢 肯學， 肯試啦，不如咁講啦。 係啦係啦，肯試啦，唔好話學啦。 系咯， 即大家都系，即大 家 協調咯， 大家都係要有一個配合嘅啦，咁樣咯。 即係調翻轉真係，我又覺得有少少，即我諗翻起嘅時候，我有少少阿言喎，即乜唔係粗啲好啲，或者長啲好咩啲嘅咩咁樣？但係唔係咯，真係唔係。同埋有陣時咧，男人都有個角度噶嘛，佢碌嘢 偏左偏右啊，咬少少咁樣嗰啲咯。 即或者高即咁樣嗰啲叫咩啊？ 嗰啲叫咩反？ 起啊！即 佢咬到 啊！起嗰個角度啊，又真係爭好遠噶。 O K， 哇！呢一個每一次我都覺得幾痛，唔知點解。 係喎，即所以其實有時男人嘅角度，即其實可能性生活協唔協調咧，有陣時角度都好大影響 嘅。係啊，都會有啲痛痛地嘅感覺啊，會係。 即佢可能又唔係特別長，又唔係特別粗，但係你都會痛咯。 唔識就係嘛？ 唔係 唔關事啊！ 那個感覺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嗰種痛就即係有啲就即係哇痛哇頂你！ 即係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其實調翻轉講翻個 size， 譬如可能其實可能前夫長啲嘅，哇！但係我完全唔覺得佢頂得過我入，即係頂得入過，哇！反而咧真係。真係阿隱形人呢又真係嘩佢捅曬嚟嘩好 想起一個字眼屌爆 嘩佢一捅入嚟呢就嘩好入我都話我真係喺度嗌嘩好入喎、咁樣即係我嗌出嚟㗎係 喎真係 就唔知點解啦呢個真係可能要搵個醫生去教下路 阿姑媽呢 我 系 阿姑妈佢个 background 性取向就应该系pure 啦。以前咧，我有个女朋友咧就同我讲过就系话，喂阿姑妈佢咧绝对系一个 pure 中嘅 pure 咯，系 点解咧？ 系欧碌啊似男人咁样咯，啊、但系其实内里好捻女人咁样嗰啲咯，系 系咯，唔知点有人咁讲过咧？ 系、跟住之后仲要喺我面前，我中意姑妈嗰啲多啲哦。 冇开名，冇开名，自己冇开名。 前度咁样，佢有讲过嘅呢啲嘢。吓，系啦，咁啊，阿姑妈其实佢个 background 就系、 前度我都识喎、 见过下咁样咯。即姑妈个 background 你自己讲啦。 我点讲啊？ 你而家呢个系你嘅初恋嚟噶嘛？ 冇错。 系啦，就真系初下都初几年啦，已 经三年几啊。 系啦，咁喂，但系你喺当初嘅时候，你冇选择，究竟你？好多时候因为你基督徒嚟噶嘛，系咪先？ 没错。 系啦，嗰阵我又系讲紧我翻紧教会嘅时候，系全部系 skip 晒，冇呢啲咁嘅性幻想啊，冇呢啲咁嘅嘢，因为我觉得呢种系 限制住， 即系我觉得呢一种系叫罪嚟嘅。加上就系佢灌输嗰样嘢，就同我可能即系同我取向嗰样嘢系两样嘢嚟嘅。吓。咁啊，如果你一个基督徒嘅时候，哇！在你的角度，在世人的角度 ，OK， 在教会教会的角度，就是你拍拖都好，都应该是找异性。 吓， 咁正常的喎、哦。其实有很多同性恋者，可能他都信基督 嘛。正常嘅，信教那些都是会是偏向一些大众化咯。 我被人训示过嘅，你知唔知啊？想当年因为性取向嘅问题， 训示咩啊？ 俾啲导师咪约下出嚟食饭啊，开导下你啊，呢啲可能净系你嘅青春期 嘅疑惑。 系啦，其实你应该系咁啦，呢样嘢唔啱。 其实你只不过有少少疑惑啫，咁。 系啦，会系呢一啲咯。你系基督徒啦，姑妈。咁你当初你？見即你 點樣打破呢個枷鎖？ 其實你對男仔本身你有冇感覺先？ 有， 有，唔係即係白色數又係。 有諗嘅，即係點講啊？始終係覺得我啲咁嘅樣啊，咁嘅身世啊，已經唔會有男人中意啦。 咩身世啫？ 即係我歐陸啊，比較男仔化啲。 咁又點啊？ 因為女仔嗰陣時就真係咧，可以著住條裙啊嚇，咁啊，鏟到個頭剩咗3mm。我是一啲咁嘅人，咁你谂下，点会有男 头发可以留长啫？ 我系唔中意留长头发噶噃。 咁你而家都唔短啦。 呢啲我嬲有嘢， 嬲有， 因为想当年咧，其实我识阿姑妈咧系喺网上世界识佢嘅。吓，咁啊约佢出嚟见面，咁样你喂大佬，我嗰阵有 cam 佢见过，我未见过佢啊，你明白？咁我同佢讲话喂。咁啊，你見過我點樣啦？佢就形容我好難走，俾你嘅男仔啊，我短頭髮過你啊， 即刻有興趣。 咁跟住之後，我唔喂大佬，你咁講啫，我唔信啊嘛，你明白？當我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一出現嘅時候，可能約喺一個地鐵站，某一個地鐵站出入度等行埋嚟嘅時候，咦？你啊，你就係佢啦。唔係，即係你就係姑媽啦咁樣。係啊，你其實嗰下嘅感覺，哇，真係好仔啊，係。真係好仔啊，即係仲要係。佢嗰陣一路見到面啊，佢都以為我係男仔咯，係。 Yeah, 見到面啊， 咁大家嘅感覺都係一樣啫。 係啦，冇辦法㗎，咁你即係因為人嘅感覺嚟㗎嘛，呢個係。 我未試過。 即係當你喺一個網上世界，淨係睇住個 cam， 你唔係見到個真人嘅時候，咁你就會覺得你有時又戴住個頸，又除翻個頸，又戴住個頸，又戴眼鏡，又除眼鏡，咁冇辦法啦，係咪先？ 但我真的未試過，呢個是唯一一個咯，係唯一一個咧，係見到面啊，同你玩咗一晚啊，唱埋卡拉 OK 啦，已經係，跟住之後送埋佢翻屋企啦，都仲係覺得你係一個男仔咯。其實嗰啲已經公認咗，大家都知道你嘅性病係咩啦。 係啊， 就算你摁男仔都好，加上我覺得 你入女廁，唔係你去廁所都入女廁啦。 咪就係咯，但係當嗰陣我咪係冇去過胎力㗎，我係。 Yeah. 好搞笑咯，已經係。 但你唔好忘記嗱，嗰陣時我係一個中學生，我而家係一個好純品嘅學生啦，純品嘅純品落啊，真係 純品嘅純品落， 係冇錯。 哦， 係，咁我係唔會去夜街，即係一放學翻屋企。 哇！咁你約見面就係朝頭早見㗎？ 唔係啊，12點前要放佢翻屋企啊，嗰陣。 十二點前要翻屋企啊！ 成個姑娘咁 啊， 嗰啲 係啊， 你都忘記。 但你唔著玻璃鞋喎。 佢仲要送我翻屋企。 點解你冇送過我翻屋企嘅？ 頂你啊，冇 有咩？ 冇。首先就是他小我那麼多，你明白他讀緊書， 那我大過你就不送我了， 是不是？當然了，他還讀緊書，一個小朋友這樣在街上流離浪蕩，不可以的，當然送他回家了，這件事。那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來的，即是 一種責任咯，會是 流離浪蕩 街童，我覺得有人講街童， 真的很搞笑，你沒想過咯。到你其實你有想過你自己喜歡男仔，即是基本上你已經是喜歡男仔的，已經是 即當其時是喜歡男仔。 現在這個 moment 呢？ 現在這個 moment 我不抗拒男仔，未找到合眼緣，但不排除我會不會是咯， 是不是什麼， 即是會找男仔， 是不是喜歡男仔咯， 哦， 但現階段我這個 moment 我會覺得我想不到這件事，好像你說的這個咁眼花撩亂嘅呢個世界， 花花世界啊， 係冇一個男仔可以合得我上眼咯。 哇，你眼角都好高下喎， 唔係眼， 但係對男仔眼角高咯， 係咯， 傻嘅揾我就大把， 唔係 即係當我楷子咯。 Definition 係咩先？咩叫傻嘅先？ 誒， 即係傻嘅男仔， 冇錯， 唔係真係唔係真係講緊唔係有嗰啲。 唔係智力上，唔係智力上面傻， 智力上有問題嗰啲咧，係即係揾，即係點講啊？ 呃你上床 嚇，啲揾著數嗰啲咧就會多咯。 係啊，因為佢都幾胸前偉大 嘅。呢個唔係一個罪，我要同各位聽眾講，呢個唔係一個罪。 所以我都係一路喺度強調。女人大波，我真的覺得很辛苦的一件事嚟㗎， 真係幾重的真係幾重的 所以減咗我都輕幾磅啦，唔知幾磅㗎可能咁。 鬥極個胸都唔會點細嘅，係呢個，呢個係認真嘅問題嚟嘅。 你啫，可能我瘦咗會細咧。 嗯，諗下咁先啦。唔係，即係其實基本上依家我同呢一個開始咧，就都係阿南個 friend 嚟嘅。咁啊，都係偶然嘅機會之下，我認識到佢啦。咁冇啊，第一眼望上去嘅時候，哇！當其時我只會覺得係好有。 咪住咪住，嗱嗰阵时你因为睇唔上男仔上眼， 咪 所以就睇女仔 上。男仔很厚我， 咁但系你都会，即系可能你会睇中，即系可能你会暗恋啲男仔噶嘛？ 明试过添啦，唔受沟啫嘛。 哦，即系你会暗恋啲男仔噶嘛？咁啊，可能你沟过沟唔到咁沟女。 开头又真系冇谂过沟女嘅。 吓， 因为我开头识紧我依家呢一个 partner 咧，就我嗌佢系姐姐嘅啫。當佢家姐咁樣嘅啫， 即係嗰啲兄妹嘅關係啊， 姊妹啦，反正係啦。但係唔知點解越嚟越即係對佢有感覺嘅時候，我就同佢開口啦，同佢講話我中意佢咯。咁啊，都輾轉咗一輪先再一齊嘅， 輾轉咗一輪， 即係傾咗一輪電話。 喂，其實當其時嗰一刻，你發現你自己中意女仔啦，即係其實都係問翻啲。即同性戀嗰啲問題啦，我就好鬼勾嗰啲啊，冇乜創意嘅。咁例如你當其時嗰一刻，你發現你自己中意女仔，會唔會接受唔到咧？ 啊，咁又冇喎。 你知唔知咧？當其時咧，我諗到即一發現自己可能有機會係中意女性嘅時候，第一樣嘢諗到係咩啊？ 咩啊？ 睇上咗。 我真 系 谂， 我点解同佢上床咧？明唔明白啊？我真系第一样 sense 嘅，唔系我如果同女仔一齐嘅时候，我希望就系唔需要做得呢一样嘢，可以系柏拉图式嘅话就最 perfect 嘅，其实。 但系你第一时间谂同佢上床啊？ 唔系我要，唔系我嘅需要啊，系 吓 对方嘅需 要 啊。 系你要谂到对方有需要噶嘛？ 系啊，对方有需要噶嘛？你明白？咁哇，大佬。 你俾好唔俾好咧？ 咁樣收又唔衰喎，究竟嘴唔嘴落去好，啜唔啜佢好？你唔知噶嘛嗰陣？ 小事牛刀嘅 心態。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關口嚟，對於我嚟講啦，呢個係一個關口嚟啊，都係。 哇！第一時間諗同人上床，我喺度諗緊啲男仔，即係其實咁樣你咁 B 嘅心態，咁你應該明白男人點解咁想揾女人上床㗎？ 想還想，做還做啫。 喂，大佬，我都係我要考慮得好清楚嗰樣嘢，即係我先即係。 先至抉擇佢會同呢個女性一齊嘅，都要 係。冇錯，我 覺得，喂，我同你都係冇可能我搞你唔落啦，你明白？搞你唔落啦，有陣時候我會覺得呢啲係要負責任嘅問題。如果喺同女仔角度，我覺得係負責任，但係同男仔嘅，我覺得 你唔使負責，你要人哋負責任。 我會覺得唔係啊，係唔需要負責任嘅對方係你咩世紀啊？你仲負責任係咪？ 啊，好怪喎、 啊！拖拖手咁樣，錫錫嘴咁樣，我有 B B 啦咁樣，你就要負責任咩？咁我又唔係覺得你一樣呢一樣嘢就唔係，但係如果同女仔。可能你比較上即係比較 protect， 唔得唔得，我個腦咧轉唔切啊！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個。 好。 哥兒妹。 係 ，yes sir。 喺嚟緊呢五集，我要用盡千方百計話俾全世界知，我係一個真正嘅才子啊！ 唉，算得啦。嚟緊呢三集，我會技術性激到話俾你聽，你並唔係一個才子，我先係真正嘅才女。 你話？ 係啊，我話噶。我话逢星期一晚嚟 mobileradio.hk 听交换日记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热爆 iPhone。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喂，我覺得係咁樣睇。 但係頭先嗰個方面咧，我覺得 唔係你諗清楚，如果用嗰個嚟睇法咧，會係 聽我都話係我啱啦， 唔係啊。 傾偈啫，唔使拗到面紅耳赤嘅。 嚟 mobileradio.hk 聽風花雪月啦， 翻嚟啦，我阿晴。 你爆完牙 爆石咩爆完 你老师拉屎嘅时候啱啱上一 part 嘅时候咁多、哦、我爆我要 唔係喎个脑好即係唔係太明囉 唔係我会代入角色囉可能就係、是、即係如果我係、用一个男仔啲嘅身份嘅时候我就会以一个男性啲嘅角度去諗一件事、去睇一个人。 明白啊。 係啦如果係一个女性啲嘅。 但係第一时间就諗上床囉。哎算啦。 都係喎唔知点解喎。 我 第一时 间 就 会 諗一諗我如果我同得你一起嘅话呢啲又觉得係好自然发生嘅事。因为呢啲嘢好自然好 common, 好普通嘅一件事嚟。 喂咁係喎我哋而家有两个应该对女人好了解嘅人喺度喎。 可能女人對我了解多過我對女人的了解都未。 O K 啦 ，fine。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咁我哋今日想講翻之前有啲咩不足啊嘛，咁有冇咩補充？口交都得。 有咩不足？ 係啊，即係可能調翻轉啦，阿姑媽，你點樣辣興一個女人呢 喂，你第一次同佢而家呢個 partner 上床嘅時候咧，大家交換 exchange 你哋嘅第一次嘅手位點啊？ 冇噶，好特別嘅情況之下，咁佢哋嚟咗我屋企，咁阿爸阿媽瞓咗覺，咁樣咧，我就同佢講，不如試下啦。 嗯，好啦， 試下啦，唔驚啦。 嗯，好啦，咁樣 係啊，仍然都係咁樣，都糾纏咗一陣間，咁啊， 你一日嘴望佢咪得咯咁。 係啦，就呢啲情況啦。咁啊，梗係錫錫啊，攬攬啊，摸下 搭搭， 係啦呢啲。都是很 common 你們的、做愛的之前所有的舉動啦 是但是你即係點樣講咧？始終第一次接觸女性的時候你講揾緊佢一些 point 咧是不 識的 係咯咪雞手鴨腳咯 試下啦不好啦咁樣啦 有冇開燈啊 床頭燈啦加少少氣氛咁樣啦 氣氛 點啫點啫咁啫 基本上開頭冇噶咁啊到要正式進入的時候那咪進入囉。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即係唔一定係個 T 呢樣嘢 係嘛？唔係啊，唔一定個 TB 會同佢用手指或者用口咁，其實 即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啊？ 用道具一齐嚟啊！你意思系？ 系啦系啦系啦。 咁睇下佢哋个人喜好啫，我觉得呢啲嘢系。 即都会嘅。 嗯，点解唔会？ 唔系因为听你讲，你之前话你之前同嗰个女朋友系你喐佢唔喐，咁死鱼摊喺度咁啊，咁做 会噶？ 做 B 嗰个咪好惨咯？你明唔明啊？ 即你要睇下对方系点样。喂，大佬，你话某某完买道具嘅时候，咁我觉得唔系好多女仔会入一啲性商店，跟住之后你再选择里面嘅产品。 咁唔好话唔好话一定要用道具啊！咁但系你讲到喂，你讲到你同嗰个女朋友净系得你喐，佢就唔喐个死鱼摊喺度，咁话好 dry 喎、啊、你。 即系你嘅意思系？当你帮咗佢嘅时候， 佢会帮翻你咯。 系啦，佢你都系想有一个回报嗰啲。 真系要睇下嗰个心态，我觉得系。 吓、 啊！好绝对绝对在乎你个心态。喂，讲真想嘅时候，可能开头未必系我想咧。 吓、 啊。系咯，系你想啫。咁你我帮你搞掂嗰嗱嗱林啦，系咪先？搞掂咪 啫。 系嗱嗱林咯。系咯，仲搞咁多嘢咩、啊？就瞓觉噶啦，即系可能呢一啲咯。但系当你自己想嘅时候，可能对方唔想，有时。啲女人就係咁啦，我唔想喎、啊、今日， 嚇， 係咯，咁唔想一句答埋嚟嘅時候，咁你就咪 冇嘢啦， 係咯， 咩事啊？係就係咁噶啦。 咁講翻先啦，姑媽， 冇噶，咪即係慢慢嚟。咁你用手嘅時候幫佢，咁手細啫，咁但係都會痛噶嘛，可能係咪先？ 嚇， 咁咪慢慢試，慢慢試，慢慢就慢慢就咯。 嚇， 開頭可能第一次 ，OK， 可能拗啦五至十分鐘。咁啊， 正常一個男人嘅時間， 唔係啊，正常。可能你明唔明啊？當你咁樣去繼續做落去嘅時候，佢未必會有 feel， 或者如果你第一次又已經係咁直接，或者係用嘅時間咁耐嘅時候，可能佢會去抗拒啊。 嚇！ 咁你唔排除呢樣嘢噶嘛？咁咪問佢點啊？你覺得 O 唔 OK 啊？咁樣咁之後再係咁上下嘅時候，咁咪即係叫再繼續攬住佢啊？ 嚇！ 或者 一啲後奏， 係啦，係前奏完就後奏咁樣咯，咁就 咁其實都啱嘅喎。譬如調翻轉，啲男人咪好在意自己，即係有啲啦，有部分男人在意自己時間長嘅。喂，其實有陣時真係 在意佢啲時間長， 即係唔 係廿分鐘，我媽要廿分鐘啊！ 唔係我嘅意思，即係譬如可能佢即係在意時間，即係自己可能啊幾分鐘就冇咁樣嘅。喂，但係其實好老實一句，如果你真係即係插足廿分鐘都幾痛苦喎、啊！ 我媽你真係做廿分鐘， 啲連攰嘅女仔應該都好攰。 係啊，好攰啊！ 跟住大髀， 擺唔翻落嚟啊！ 今晚可唔可以咁樣瞓啊？凍住腳， 瞓大， 唔係，仲要係擺唔翻落嚟，可唔可以幫我擺翻落去啊？ 乜活都冇曬， 所以要攞枕頭。 就算你晾枕头都会攰噶， 攰噶咩唔攰啊？ 你抹大只嘅咁耐， 所以一路都强调紧就系你插几耐冇问题，最紧要系前奏同埋后奏嗰样嘢。 系啊，所以其实呢件事时间 好简单，根本上 插嘅时间未必耐，即系呢样嘢唔系最重要。 你插得耐，我会觉得好攰咯。 即系系最重要嘅系你， 唔系你插得耐会谂紧你系咪饮醉酒？ 唔出啦， 系啊，唔系即系最重要系你嗰个到唔到位。啊，最明 咁你又覺得嗱，以你同你女朋友，咁你覺得女性邊個位置，即假設啫，其實點講啊？每個女人唔同啦，但係你覺得佢最到位嘅係邊個位啊？邊個位？ 唔係你 講係邊個位？ 你應該係講用啲咩方法佢 令到佢 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最能夠令到佢興奮， 係因為其實女人係最了解女人嘅。 啱嘅，冇噶。其實開頭可能真係乜都唔識嘅時候，咪真係走去上網，真係睇下啲 AV 啊，成啊，乜 有用 嘅真係。咩原來係咁樣嘅咩？咁 你睇嗰啲 AV 又係 for less 嗰啲，定係即係好 normal 嗰啲？ 男同女又有啊 ，girl 同 girl 都有啊，咁樣呢啲都會有睇，係同佢一齊去睇、嗯， 大家一齊研究， 大家一齊研究。 咁有得喂幾年之後得出咩結果啫？到我要入獄。 幾年之後得出嘅結果就係、是我會係好容易去揾到佢一個高潮嘅位 置，係咪即係傳説中嘅 G 點呢？ 知點又未知， 有冇幫佢潮吹過呢？ 潮吹又未試過嘅，因為佢真係會頂唔順啊咁樣推開你嗰度。會噶會噶會噶，女仔未。 喂，咁佢有冇努力揾你嘅位先？ 佢好努力咁去嘗試。 嚇！ 我會覺得佢有咁嘅心已經夠啦，即係佢未必會係到位，因為可能講真 嚇， 佢未必會係一做 boy 嘅角色，佢時候佢未必會去咁深入去研究你呢啲位噶嘛。 啊，係咪真係做 B 嗰啲會去特別研究多啲咧？ 你會有個心態就好想去喂。令到自己條女開心 啊興奮嘅時候，你自己會好滿足， 係啊， 好有滿足感， 都會係。唔係，其實女人都會嘅， 女人都會嘅， 即係好似調翻轉，有時你搞得條仔開心，咁佢都開心，你又開心咁樣。 係啦，即係我達唔達到個開心位已經唔係最重要咁樣。 當其時睇一刻，你係咪想解決你自己需要？ 係啦， 即係你想，即係譬如可能某一次，你可能你自己想佢開心。每一次自己想開心， 係咯，係會噶，真係噶，有呢個心態出現 嘅，開頭就好得意嘅，淨係我 give 佢嘅啫， 嚇， 咁但係我就冇呢個回報嘅， 嚇， 即係話啊，你自己搞掂啦， 哦， 因為佢係有啲咪咪地， 嚇， 即係呢樣嘢佢係會咪咪地嘅。 喂，其實你諗下喎，你係本身你唔係less 嘅，跟住之後你走去 kiss 一個。即係點樣講咧？ 喂，但 係 你自己 係， 即係你接受。喂，咁嗱，咁你又唔可以怪得啲男人唔同女人口交喎，咁講。 但係佢即係點樣講？如果你個心態，佢未接觸過，你明唔明白啊？ 咁我個未接觸過棒啦，咁你咁講，你自己有嘅嘢，咁人哋 有 啫。 又有分別喎，我覺得如果個男人咪唔同女人口交嘅話，我會覺得佢係唔願意。 嗯， 佢冇乜必要去付出呢樣嘢。 唔係有啲男人會覺得誒好污糟啊咁樣，因為自己 某啲啦，係 咯 呢樣嘢我又唔清楚啦。但係如果你話講女人嘅話，始終會係覺得 賣咩咧？ 點做好咧？我唔識，完全係一個 咁。但 係 你 好奇，完全唔知係點樣落手嘅時候，佢就會 落口係， 手口並用啊嘛， 餓咗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同佢做，佢點同你做咪得咯？即係好正常。當 佢有咁樣做過。嗱，佢真係有咁樣做，但係 因為其實當其時我自己又唔識嘅時候，咁我都係佢點做我點做啫。 啱啊，但係每個女仔好似你話齋個 G 點唔同嘅時候，咁佢個位置。 但你唔覺得嗰碌棒係容易 control 過你嗰粒嘢嘅咩？ 咁 joystick 係 joystick 啊咁樣係嘛？ 可能係。 所以點解會有 view 咧？ 但係你女性其實即係其實嗰個道理係一樣啫嘛。 咁你點樣搞到佢興奮啊？成日快啲講， 手口並用咯，咪就係你 點手口並用啫。 手口並用啊！基本上條脷都係好重要嘅。係啊，我會覺得係條脷係好重要。 但我覺得係要撥開佢嗰個包住陰蒂嗰個位咧，你要撥開佢， 當 你 條脷一向上舐嘅時候，就自然撥開咗噶啦。 啊哈！ 就係唔使特登，即係特登叉開佢， 唔係啊。即係外面你嗰兩，即係食指同中指啊，你可以輕輕用啲力撳一撳嗰個位啊， 跟住先舐啊嘛。 嗰個其實、 哦、 其實會好 近期，我同佢發現咗個位置就係當搞緊嘅時候， 嚇 用隻手去搓去子宮附近嗰個位咧，會有即係另外一種唔同嘅感覺，會係覺得係有 feel 啲 嚇， 容易達到高潮啲。 咦？ 係啦，嗱呢樣嘢係互相試過一次 嚇。 但是都有咁嘅成效，咁啊，你哋可以翻去试下， 即系男人可以试下啦， 即系降紧嘅时候就揿一揿女性， 系啦，揿一揿或者搓一搓附近，即系摸一摸周围嘅地方， 即 系 around 呢个附近。 降紧嘅时候， 好难咧，喺上边用紧力嘅时候， 当然讲紧嘅， 佢帮你口交嘅， 系啦 ，OK， 咁咪易啲咯。如果你个行， 即系好似做紧，即系其实。講緊，譬如唔好話手口並用，譬如做緊嘅時候，即係男人都可以同女人用手噶嘛。咁嘅時候，佢一路掂你嘅陰核嘅時候，咁、 啊、 你都會好 high。係 咯， 即係呢一個可能係另外一個位置，係嘛？ 另外一個位置 你探索到嘅另外一個位置 係另類啲嘢，即係你會覺得係你當你同一個正常嘅男人，即係男人同一個女仔咁樣一齊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你都會想係個男人一路。做嘅時候，一係攬緊你，一係摸下你身體周圍嘅部分，即係你係會覺得係好 enjoy 嘅呢種感覺。係 啊 係 啊係啊， 女仔亦都會係咁樣樣， 一啲啲啦，一時時啦。 哦，咁啊，但系我絕對係主張做緊嘅時候，我希望你都有撫摸呢個動作喎，係。 係啊， 每個都 唔同嘅嘢。係啊，你唔係就咁幹嘅時候咁樣，我又 齋幹， 好無聊。 你淨係個唔 係啊？你都可以，你都可以摸下佢。 我有㗎，我有掃佢條腰啊，摸佢個 pat pat 啊，即係可能會呢啲動作都會有咯。我唔會俾對手去特別得閒。隻手唔夠長就話俾你聽，開過去摸個窿窿 後面咁啊！哎、我即刻諗起咩啊？打嗰、那個街頭霸王咧，嗰、那個長手長腳嗰個，要有咁嘅能力啊！ 即係我覺得 OK 㗎，你因為你一路做緊嘅時候，一路即係撫摸佢嘅身體，其實係一個唔同嘅感覺。呢、這個係絕對 嘅， 絕對嘅呢一樣嘢係。但係男人我反而覺得佢哋。即係埋頭苦幹佢哋， 耕緊田，耕緊田，係咁耕田，係啊， 我唔識做呢啲嘢，我發覺佢哋真 係 呢一樣。 嗱，呢個咪就係男人同埋女仔，即係呢個 lesbian 同埋呢個嘅正常 partner 嘅唔同之處。男仔冇咁細心，佢唔知道女仔佢需要啲 乜嘢。 係啊，除非你真係好愛呢個女仔，肯為呢個女仔去付出，去好了解佢。 即係佢徹底去了解 佢， 咯，邊個位啊？ 係啦，如果係有咁樣有研究嘅話，呢、這個男人得嘅真係， 咩叫得 啊？即係一個好嘅 partner。 你講係佢 性愛上嘅 partner， 性嘅互動 partner 係。 當你其實講真喺呢個嘅交歡愉快嘅時候，你自然嘅生活你都會係特別愉快 嘅。咁啊係嘅， 我認同嘅， 我都認同。因為其實調翻轉好老實一句啊，隱形人啦，即係有個隱形人啦，又 係明 隱形人，即係對於我嘅位置嚟講，佢探索比我更加清楚咯， 俾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身體 更加清楚。係啊， 係啊，有時自己真係未必會清楚嘅喎。 係啊，真係唔清楚。 未必會清楚嘅喎，但係睇下視乎講真啦，你會唔會話係？同對方是有一個嘅叫輪武功嘅切磋啦， 有嘅， 係啦，即係你去了解佢，同時佢都會想你去了解。 其實佢了解我先咯， 係啊， 撳住我了解。 真係呢一樣嘢就好難去界定喎，反而就係 點先？ 即係我會覺得佢係哇，好明顯就係第一次同而家佢係進步緊嘅。 嗱，如果你厚面皮啲嘅，你咪做做下試問佢呢個位啱唔啱？ 唔係好唔係，我覺得應該要 正常 嘅 喎。 但係有啲人會覺得好似你打破咗嗰個突然之間好 warm 嘅氣氛。 唔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做緊就唔好問。 係啦。 咁但係有陣時可能做完嘅時候，你就會問下佢。做完嘅時候，你可以問佢噶嘛。 有交流嘅要有交流。係 咯。唔係，因為其實有陣時候學你話齋，頂你 high 緊嘅時候，真係想講，即係你唔好問，即係期間你唔好問啦。我講緊。 其實因為你好明顯就係、是，喂，你幫佢錫緊，你幫佢口交緊嘅時候，跟住你真係忽然間抬起你個頭。佢 hold 住咗你，明白？跟住之後就會或者係即係轉個位置，已經轉位置啦。咁你做完啦，跟住之後咪做咩頭先？ 喂，但係 你 唔係啊，唔係啊。其實咧，我又覺得咧呢樣嘢咧，唔好話男人會犯，即係可能做緊嘢時問你點啊咩咁。其實我又會犯嘅喎，自己即係我哋講翻口交先啦。因為我想講， 我一路都交緊。 O K 嘅，如果你話講翻口交嚟講，我 唔係我想講，唔係我想講，我哋同男人口交嘅時候啊，即係我有陣時可能 我哋口交， 調翻轉我講緊調翻轉我，我幫男人口交嘅時候，即嘅時候有陣時我都會好中意咧，舐舐下， 含住就係 唔得，唔係咁樣，即係含含下唔乸含咧，喂點啊得唔得啊？邊下得啲啊？要佢答咧，其實好乸慘啊！ 我又唔會咁樣，即係做緊嘅過程唔會咯。即係你，但係佢會有啲動作做到出嚟，跟住之後你就會問翻佢做咩？ 跟住佢只會好 dry 咁樣同你講，佢只不過係想你繼續咯， 得爽正，即係可能 繼續啦咁。 主要係呢樣啫，冇乜嘢。 真係會係呢啲喎，但係我發覺而家我覺得真係。以前咧，可能你唔係好熟悉呢一樣嘢，或者你睇 A V 嘅時候，你覺得佢哋嗰啲女主角咧，就個個都好用力啊，係要咬斷嗰支嘢，係咪 咪先？但其實原來真係唔需要好用力，又或者唔需要。 唔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好衰啊。 做俾你睇咯，我覺得。 唔係手口並用，其實男人都可以噶嘛，手口並用。 係啊。 即係你用口下面一路，跟住但係我又問過佢，喂。邊即淨係用口好啊？定手口並用好咧？即每個人唔同啦。呢啲佢話淨係用口好喎、啊， 係咩？ 係噃。 但係我係問佢咧， 因為我口同手唔係太協調， 前前後後唔係前後前後。 係啊，我係錫暈佢全身，一路錫嘅時候我就問佢，我話呢個位你有咩感覺？佢嗌喎，但又同我講其實。冇乜感覺， 跟住之後 即係點咧？咁跟住之後可能就係錫佢個講緊係個袋袋嘅時候啦。我話呢個位得唔得 ？OK OK， 咁啊再上啲啦，已經係就正如即係我想學你嘅一嘢用力舐佢嗰條筋嗰個技巧咧。我問佢有咩感覺，佢話錫袋袋反而會係大過呢一個咯。 咦，一人人喎、 啊、 咁。 真係啊，因人而異啊呢一樣嘢係。咁跟住之後而家就發現咧，我即係嗰個技巧上。我會係集中喺佢個龜頭後面嗰扎位咯， 嗯、 即係打環咁樣攞條脷咁樣喺度來回咁樣錫佢嘅頭，其實嗰個感覺佢都好好嘅喎，又 呢個又唔係喎，等我又試下先。係 啊 ，OK 啊。啊，不過唔 係 喎，算啦，等我揾到個人試先啦。 唔係，你之前睇咁多嘅啲搞定男人啊，咁嗰啲搞定女人啊，即係都只不過 其實我覺得真係實踐好啲咯。 咪真係要問咯。唔係你會一路問佢話呢個位點啊？呢個位好好啊！呢個點啊？呢個個感覺比頭先嗰個 嗱，我錫佢嘅時候咧，可能錫暈全身咁。我錫佢嘅時候咧，我就冇一路錫一路問，我就冇。但我就好中意咧口交交緊嘅時候，交到咁上下啦，舐到佢 high 嘅時候，我又問一下。但係即係所以唔好話啲男人會係，其實自己呢一個問題都會煩咯。即係有時候會誒喂點啊邊個位好啊？即係停曬手嗰啲咧，你明唔明？即係唔係一路用手一路問喎，係停曬手咧。我又覺得幾好玩喎。有陣時候可能搞到咁上下啦，跟住行開咯。 跟住佢會問你做緊咩啊咁樣？ 唔係，跟住之後佢。佢都會，唉唔好啦，我會話，唉唔好搞啦咁樣，跟住之後佢又唔出聲啊，唔出聲之後，跟住見到，咦淋咗咯，我又覺得我幾中意佢充血嘅狀態啊，又搞翻硬佢咯，跟住之後問個， 折磨佢啊，即係折磨， 唔係喎，但係我問翻佢，佢又話其實好撚辛苦咯， 條撚係好辛苦。 咁咪答得好咯， 咪系咯 ，OK 喎。我又真係好少會係咁樣做，拍佢咯，咪就係成日拍佢。 唔係，即係可能佢，譬如可能就算有陣時出完嘢同佢含啊嘅時候咧，佢係好辛苦咯、那個感覺。 我又冇試過喎，佢出完嘢嘅時候同佢即係含下呢一個動作又冇喎。 出完嘢係啊，我試過啊，即係有陣時咧帶啲生果味嘅避孕套咧，食曬啦啲味。 但每一次都會即係我係講緊後奏嘅時候，即係一定會係攬住，一定會錫佢啦。呢、這個一定會做，即係就算即係我覺得你對方如果唔識做嘅話，你要帶領佢做呢一啲嘢噶嘛。咁佢唔識嘅時候，你咪錫下佢，錫多兩次嘅時候，佢又會知道啊。做完啦，咁要攬下你，錫下你咁樣，其實都 OK 啊。你自己都得到翻一啲嘢咯，會 係。係啊，即係唔好怕付出先咯。 係啊，一定 是。但係就真係喎，好中意即係可能佢出完啦，攤曬喺度啦嘅時候，我係調翻轉，我係一個好多手同好多口嘅人咯。我好中意搞佢咯，會係。 下次我好想真係咧食啲辣嘢啊，食完啲辣椒嗰啲四川擔擔麵嗰啲咧，佢就兜嘢同佢食，佢會有咩感覺咧咁樣？ 攞咯， 係啊，因為有啲即係做廚房嗰啲朋友咧，同我講話，哇切完辣椒啊，一個唔覺意去廁所揸住嗰條嘢，跟住哇揦到我飛起啊，即係佢都會咁樣講。 有冇飆眼淚啊？ 唔知佢哋話要即刻用水沖嘅，佢哋即係好辛苦啊，佢哋話。 係啊。 是啊，咁但係唔知啊， 你咪試下咯，試下匯報匯報，之後匯報， 下次會食啖啖面先啊， 有啦， 唔係啊，好慘啊，其實係一個玩具嚟 啊，唔係噶喎，咁如果我又覺得女人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同你咁互動，我都覺得係一件好。 好愉快嘅一件事嚟噶喎。 我又唔覺得好少女人會咁做咯，即係因為我自己都會互動。 身邊嗰啲女性朋友咧，其實好少會係。 唔係你身邊嘅朋友係我有份㗎。 唔係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啊嘛，你係其中一個係唔怕講嘅啫，你明唔明白？ 唔怕醜添。 係一定係㗎啦，呢樣嘢。 我明啦。其實我份人好文靜㗎，我得閒無事，只不過作下詩咯。 是啊，我得閒文事都是寫下稿咁樣咯。 得閒無事作下詩啊，咁樣睇下書啊，咁樣啫嘛。 我都會喺呢個圖書館做書，即係好多女性，好多女性嘅朋友，佢哋其實都係女仔同女仔圍埋都會傾呢一啲嘢，但係佢哋都唔係好多做呢一樣嘢。 唔係喎，但係佢哋傾得嚟唔係想 train 自己，即係可能，譬如可能我同你傾完，喂，可能舐佢嗰個龜頭下面嗰度係咁上下上下咁舐，會令到佢一個新興奮咁樣。 係啊。 喂。講完唔做㗎， 佢哋我唔知佢哋會唔會做喎，但我發覺佢哋嘅性知識真係比較貧乏啲嘅。 咁我算唔算貧乏嗰種咧？ 你唔算， 唔算啦，你豐富添。 唔係嘛？ 你唔算貧乏，我哋有進修自己 ，OK？ Okay. 做咗呢個節目之後，不停進修自己係要，即係你不停上網，你做一啲 research 嘅時候，你焗住睇㗎啦嗰啲嘢，係咪？所以你焗睇嘅時候，誒、欸、乜原來咁樣嘅咩？嚇、啊、咁樣即係好多嘢你會發覺， 即係好似調翻轉咁講，即係我覺得朋友與朋友之間傾，即係女性與女性之間傾，其實我覺得。首先好多人都會做，但係點解唔會 improve 咧？即係好似話我玩個爆炸糖，我話俾你知，你咪又去玩下咯。我覺得點解唔得咧？ 我仲要同你一齊買添，買兩包，再一包還一包。 係咪突然之間覺得嗰包食嚟做乜咁啊？一齊拎埋嚟玩啦！ 好想試下究竟勁唔勁啊！ 我哋係咪以前紅色、藍色包裝嗰啲爆炸糖？ 唔係啊，而家係嗰啲有棉花爆炸糖啦，裏邊有棉花糖， 仲有嗰啲賣嘅， 你真係 唔到啊！揾唔到，我士多揾唔到，你明白嗎？ 樓下屋企樓下嗰間士多有冇揾過啊？ 冇啊，我去咗七仔， 嗰啲梗係冇啦。 七仔嗰啲好唔掂當啊！ 唔得，我要努力去揾下先。 我有揾過啊！ 我努力揾下買俾你，我真 係 好 dry。 揾過係咩咧？就係揾呢個嗰啲咧瘦口片咧，咪以前 冇啦。 而家嗰隻牌子，以前有幾隻牌子出現咗 啊嘛。咩？李德林啊嘛。 係啦，而家嗰啲牌子所有冇曬喎。咁嗰次 冇曬瘦口片啊！ 係所有瘦口片都冇曬。我有諗過去即係物色一啲有冇啲類似嘅物件翻嚟嘅。 冰火、啊。 最終係揾咗呢一個咧超級薄。嗰啲薄荷糖咯， 冇用噶， 唔得咯，真系唔得噶。 你買嗰只亦都唔夠超級，我話俾你聽， 好有呢、這個。 試下益智嗰只咧，有啲粒特狠嗰只咧， 嗰只得咩？ 唔係啊，咁你有啲粒特狠，咁你 好難控制一路奶喎、啊，大佬。 點知自己吞咗粒糖， 仲吞。唔係俾佢碌嘢，係咯，係俾我碌嘢近親咁樣。 係調翻轉。 喂，咁呢輪有冇發過耳夢啊？ 呢輪冇發過耳夢， 我 dry 過嘅時候就真係會嘅 ，dry 嘅時候特別會嘅。 連性幻想都冇啦，已經係。 因為有啦嘛， 或者啦，唔係即係你已經 skip 咗性幻想，咁耳夢發過好多奇特嘅夢就有，耳夢就真係唔多覺有啊呢排。 係唔使俾人輪咯。 系啊，一开波阿南被轮奸咁样，不得不觉佢扑街。 你话我啊？ 系咪先冇啊？呢排冇发过耳膜，我都想发下先。 系啊，咁唔系你听下我哋第五集咯。 听翻转头 系咯，听翻转头咯，系咪第五集？ 其实每一集我都有听噶喎，已经系。 我叫你聽翻轉頭啊，聽下聽下，哇！即刻你又諗翻起郭富城，跟住瞓嗰晚瞓覺又可能耳夢下。 啊，咁我而家可能 都試下好啊。 而家唔係郭富城都未定啊，我可能係。 而家係邊個啊？ 我而家比較中意阿 Gary 啊，阿曹格。 哦，一講 Gary 我即刻 turn 咗第二個啊，大佬。 我之前一路喺度講咧，比較卡哇伊嘅一個男藝人咧，比較中意嗰個叫妻夫莫愁，佢結婚啦，哇就好 dry 啊，我真係單曬，佢結婚啦，結婚啦，結婚啦， 關你鬼事咩？ 唔係，所以我要喺佢喺佢呢個 moment 嘅時候，不停去性幻想下佢先得。 超，你一早應該要性幻想佢啦，今日上嚟講啊嘛。 冇啊，冇性幻想，其實好少係性幻想係即係明星嘅。 唔係啊！你嗰陣時話性幻想啊， 好難突然之間咁樣坐喺度 大佬，幻想 其實性幻想咧，要好撚得閒先得㗎。係 咯， 咪係咯。 唔係，得閒工冇問你，仲要係諗緊性幻想呢樣嘢，你唔係 仲要諗嘢喎？你明唔明啊？ 唔係，應該話仲要你嗰一刻你有性需要， 係啦， 應該係咁講，你仲有性需要。 其實唔係，我想講嘅，如果有性需要，我未必係性幻想嘅，我可能已經係自己幫自己做緊 DIY 啊。 係啦，冇錯 ，DIY 緊啦，已經係。 唔 係 咯 ，DIY 都已經唔需要性。 你但係你 DIY 嘅時候，你都可以諗緊對你自己想要嘅性幻想對象。係 咯，諗緊一路 DIY 一路諗緊邊個插你噶嘛，可以。 冇嘅喎，完全係投入喺自己個世界裏面咯，係。 咁正常嘅，咁你性幻想都係自己嘅世界 ，OK？ 自己幫自己邊個位置最爽啊？其實係知道嘅嘛，有啲位嘅係就係嗰啲位咯，好快，即係可能講緊係幾分鐘已經搞掂啦。 咁啊， 邊可以嚟得似性幻想啫？ 但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咯。 係冇錯，每一次傾到最開心嘅時候，就同你哋講拜拜嘅時候，好啦，拜拜。